那墙上的刺刀让太阳光一照直晃眼睛，旁边的小土坝顶上横排摆着六七个带铁腿的家伙，那上面都蒙着黑布。 哎，快点坐下来。 哎，你们看，哎，河里冒烟了！ 哎呀，鬼子放火烧房子了！ 吓死你们了！小鬼子要祸害咱们，快跑啊！ 9月16号上午，日本鬼子对着我们手无寸铁的平顶山村民开枪了。我爹一听枪响，抱着我弟弟就往山崖后边跑，没跑几步就被撂倒了。我娘一把把我摁倒，趴在我身上死死的搂着我。 娘，娘，娘， 娘在这儿，娘在这儿，别怕孩子，我说 娘， 别怕孩子啊。 没动静了呢， 哎 呀， 哎， 乡亲们呢？没死，赶快跑啊！ 狗蛋儿，快跑！ 东山子， みんな死んだか確認してくれ。 はい。 求求你，别杀我，我肚子里有孩子。 什么孽种？ 哎！ 两番扫射以后啊，鬼子兵端着刺刀。排成了横排，踩着乡亲们的身体往前平推，扎一刀没反应的放过去，挨了刀动的出生的就捅死。我就听着那刺刀咔哧一声，隔着我娘的身子就扎到我肩膀上。我咬牙闭眼，一动没敢动。打雷了，下雨了，天哭了。我从死人堆里钻了出来，想找我爹和弟弟，没有找着。等回头再想看我娘一眼的时候，人挤着人，人压着人，3000多那么熟悉的乡邻，撂倒一片，一样的张嘴瞪眼，一

哎，啊，钟达呀， 哎， 有些事憋了半辈子了，再不说，我怕带进棺材里。 妈，有什么话您老就说嘛。哦， 钟达先生，你们亲人之间谈话，我是不是回避一下？ 不不不， 哦，别走。 老人家看见来客人呢，他心里高兴，妈，对不对？ 钟达，你坐下， 哎， 听我说。美代子女士，我的话呀对你有用。 哦， 美代子啊，您到过新泻县东井郡吗？ 还您问这个为什么？ 那里是我的老家。 那您，您是日本人？ 嗨， 这，私は池田俊夫です。 爸爸，我姥姥怎么成了日本人了？ 日本から中国の富 士山口に。美代子女士，我岳母他说的这日语是什么意思？ 哦，你岳母说他叫池田寿之，他一岁的时候从日本被抱到富顺老虎台煤矿来的。 啊， 池田寿之， 听姥姥说， 我的父亲不是军人，可也是当年的侵略者，要不是后来中国人收养了我，我哪能活到今天呢？ 哦，妈，你老别激动，来慢慢说啊。 姥姥，您喝口水吧。 哦，圆圆， 哎， 打开录音机。